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啊。节目是在每天两个时间段播出，下午的1点到2点和晚上的7点到8点。收听方式呢有很多种了，你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啊来进行收听，一般现在家里面可能没有那种原来咱们用的那种这个拔天线的那种收音机了啊，当然有这个数字模拟收音机、车载收音机。那调频呢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还有方式呢，您可以通过下载 APP 来收听，那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来收听我们节目。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很多朋友特别希望做一些亲水的游戏，比如说游泳。那前天我还看到了新闻，当然不是在北京啊，在外地也发生了这个溺水的事件啊，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溺水的这个事件。我觉得水上安全呢特别值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是游泳这件事情啊，每到夏天大家都希望到水里边去凉快凉快，但是安全怎么去保障？所以今天节目我觉得大家好好收听，不仅仅是我们的收音机的成年朋友哈，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我作为家长也应该好好的来收听啊。今天我们请到是，首先是我的好朋友哈，同时他也是这个游泳教练啊，曾经也介绍过专业的游泳训练哈，殷明啊，殷明你好， 你好，宋老师， 别叫我宋老师，今天节目您是老师啊，您是老师，殷明特别好啊，这个年纪比我小啊，但是呢，后来我们一聊，因为原来我们一起经常做一些瑜伽的活动，殷明来自于Lululemon。做一些瑜伽的活动，后来一聊，哎，原来游泳那么厉害哈、啊 这个，一般一般。 你介绍过好多年的专业的游泳的， 对，十年左右，10岁到17岁，就一直是接受专业的游泳培训。 哦、嗯，太棒了！泳姿你是什么泳姿为主？ 然后我的主项是蝶泳， 蝶泳、 就是、对，蝶泳蛙姿里面其实 最 难的最 帅的那个蝶泳、啊， 对对，蛮帅的那种，对。 哦，蝶泳、嗯、蝶泳。不会 其实很多人都不会，其实很多就是专业练游泳的像运动员他可能蝶泳也是他的弱项，就很多、 哦、 很多专业的运动员，对， 那怎么会当时选择蝶泳这一项啊， 可能虎吧 不是，蝶泳真的太帅了，那个泳姿啊， 对， 我觉得他那个腰腹力量，当然可能 很美，像个蝴蝶一样， 对，协调性啊、哦、我能蝶一下就沉底了就沉了。后来这个专业的游泳训练之后就到16岁啊，没在、 啊、 没在 16岁，对，16岁 没在往前走， 对、 啊、 然后就是3年得应付高考嘛、 啊、 嗯，然后父亲觉得还女孩子还是应该学习，可能路会更长一些、 嗯、 所以从17岁开始到19岁就是3年要准备高考、 嗯、 这3年没有就是很多去训练啊或什么的、嗯、就是平时业余自己玩玩、啊、然后等到那个高中毕完业就释放了以后、 啊、释放， 对，释放以后，然后我的教练就让我参加那个相当于游泳教练的一个考核 啊、 然后又顺利的拿到了证，所以从19岁开始，就是一毕业的那个夏天开始就开始做教练培训，游泳培训这个工作， 是吧？ 对， 哎，我觉得游泳教练可凶了，那个特别凶，因为 不可以的， 我什么也没有， 职业素养要有， 不会的。当然现在游泳馆，我原来老在那个游泳馆游泳，我们家是离北京工业大学很近，北工大里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游泳馆，它里面有专门针对那个小朋友的游泳班， 对， 那个教练拿一个杆打屁股，就是谁屁股露出水面了，走着。 但是我小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练的、哎、就是我教练也会拿个竹竿去点我们，但是到我们那个年代去教的时候 啊， 然后已经不允许这种就是很狠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你得科学教小孩， 就是我当然不是说狠、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语气我觉得小朋友听起来话就一定狠，我当时都快吓坏了， 我们不行，我们那个年代家长都站在门口，你不能凶孩子、 现在不会家长不会，现在我觉得家长也比较放心把孩子放在里边， 对对， 然后呢很多小朋友游得可好了，在那个专业游泳训练下， 50米啊，然后直接教练喊名字，因为游泳池大家知道，室内游泳池它那个回声会有回音，所以教练一喊，整个那个大泳池都是音。谁谁谁谁，30多秒啊！我告诉你啊，这次怎么短了几秒啊？下一次啊，这是多少秒？好像50米的要有一个秒数。 对对， 他必须要在 计时， 要计时， 教练会每一圈都会记下来。这个已经算是很专业的训练了。 对， 如果算是小朋友的那种基础班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没有这样。他们只要能自己蹬边出去游回来，这已经是很棒了。 所以教练我就可凶了，然后大腿大腿怎么回事？我爹呢？我说我换一泳道吧，我别离他们太近，受不了。但是你看专业的游泳训练，那个小朋友练出来的，他确实是不一样啊。 是， 游泳真的是一个童子功，小时候要学的话，你长大，如果小时候没学，长大你再改技术动作太难了，这个事儿。 其实会有一些难度，就是越大的去练或者什么，它其实有一个对水性有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年龄越大，它其实是害怕，它有个心理问题，所以很难克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教小孩和教成年人会有不同的方法。小朋友其实一开始你就让他玩水，就是要清水，他就 OK。然后小孩他其实没有胆儿，就是用我们话说他没有胆儿。你只要用正确的方式让他玩开心了，就边玩边学，他就 OK。 啊，对对对， 成年人他第一他知道他是花钱来的， 对, 对没错， 对他是花钱来的，他心里是有意识的，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去练，所以你要把方法教给他。然后成年人还有一个就是心理问题，他就总觉得自己不行不能，然后我容易呛水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小孩那么皮，然后他会自己去玩，然后他反而会练好。成年人他其实心理障碍会比小孩更多一些。 所以啊，我们老说那句话，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就是有的时候青少年他的接受很多，他特别容易去接受新鲜事物。 是的， 他的思维是发散的，不是固化。成年人就固化了。 对， 到这儿就第一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出来了。我想问问那个一鸣啊，一鸣老师啊，一鸣老师，一鸣教练啊，一鸣教练，刚才你说的第一个恐惧。 对。 在水中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是不是很多都是因为恐惧所引起的？ 其实这个很难讲。第一点，我觉得安全问题就是，如果你真的不会游，你不要硬游。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还往水里跳，这种其实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还不如就是找一个教练一对一去教你啊，或者是先专业的学一下。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现在游泳池会分浅水、 对 深水， 对 或者会儿童池。 对， 你真的不用特别尴尬或什么，跟小孩在一个池子里泡着或怎么的。其实你真的不会，你就应该在浅水池里先把水性。闷水啊，这种基础的，哪怕在水里先会走路，有的人可能在水里都走不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安全的一个基础。 就是第一，你要正确的认识自己， 对， 千万别打肿脸充胖子。 是， 如果你明明不会，你非得往里边走，明明是潜水区的选手，你非往深水里边走， 对。这就很害怕， 那就会 对， 可能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还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要去游泳池。就是专业开放的，它有救生员这种匹配好了的， 对， 你不然一个人在里面游，其实就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句话，就是淹死的都是那种会游的，就其实这种话也会反映说，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特能，然后我就各种游啊什么之类的，你保不齐你可能热身没做开，然后可能脚抽筋或者有各种情况，不怕万一嘛，对，所以还是要在一个安全的场馆里面去游，它有救护人员，专业的救护人员，你万一有事儿，他马上就会打捞你，会帮你捞起来。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比较安全的。 对，所以到这儿呢，我们又聊到一个话题，是另外一个安全事情啊，在水里边一旦出现，刚才你提到一个抽筋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一旦出现了抽筋儿，我们作为游泳这个。不能叫运动员了，就是就我们一旦是会怎么处理。我先说一个我的事儿，一会儿这个一鸣，我是真的是从我实际的例子来出发，一鸣来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好的。 我2017年的时候去参加一场铁人三项，3.8公里的游泳，在一个特别美的一个湖，在奥地利，然后最后游到一个人工运河里面啊，然后到终点3.8公里。到最后的，因为一般到了那个，我开始看那个路线啊，游到人工运河里之后，就是大概就剩800米了，3公里已经3000米结束，就剩800米了，我就出现抽筋的情况。先是右腿抽完，左腿抽完，两只腿一起抽。就是真的是那种 抽出新高度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我一只腿抽呢还好，我用另外一只腿打腿，后来两只腿一起抽，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要不改一下泳姿，因为是自由泳嘛，我改成蛙泳抽得更厉害。其实你腿一回收，然后再一蹬，就抽得更厉害。 嗯， 那会儿你知道是什么救了我吗？我觉得我就差800米，不能呼救救援吧？这第一项刚开始我就呼救救援，我白来了，这一趟好贵的，你知道吗？ 嗯， 当然还好，我觉得因为穿了那个胶衣， 嗯， 穿了胶衣多少有一些浮力， 嗯， 就哪怕我的下半身腿不打水，我基本上也可以浮在水面。 嗯， 因为我穿胶衣了嘛。 嗯， 我的大腿啊以及腹部啊，其实都是有那个浮力点的。 嗯， 我就最后就是靠滑手，就纯就滑手，基本上不打腿了。慢慢再有个400-500米，哎，好了，也不敢太大动作，慢慢的到终点。就那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在公开水里面出现抽筋抽到那么抽搐的一种情况啊。我先说一个我的事儿，那好吧，那我觉得是我的装备救了我，是胶衣啊。 对，其实已经算是蛮危险的，因为其实像，其实孙老师，我觉得你还是会专业训练一下，然后再去参加铁人三项这种很其实蛮难的一个，需要你体力耐力各方面，其实思维就是意识上会有个很大挑战这种比赛。其实第一项是游泳，我不知道你那一天有没有充分的做好热身。 就没有充分做好热身，因为早上 很 早就先给自行车打气，然后再怎么样4点多的起来，然后到终点到起点去下水，互相之间还挤得很厉害，还有肉搏，反正也不知道，可能心理作用。那是我第一场铁人三项，心里面也比较紧张，然后后来就出现抽筋的这个情况啊。 对，其实抽筋第一个反应就是，热身没有做开， 就是一定是你的热身没做开。 对，对，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热身没做开。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也说当时可能会紧张呀，各方面的，它会引起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已经只剩800米，你已经游了3000米了， 对， 已经很长了，可能也有一个自身的一个疲惫。 嗯， 有的人肯定晚上睡觉你就会抽筋。 对， 你想你睡觉的时候，你这个人身体的代谢是很低很低的，你那会儿都会抽筋，所以就是说抽筋它可能会有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反应。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是铁人三项的运动员，你在抽筋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还是该呼救的呼救，建议你的还是在比如说应急船上做一个拉伸，就你可能要需要做一个前屈，把你的脚背整个就是掰往身体的那个位置掰，就往回掰， 明白 啊？还是要做一个拉伸，把它调整好了以后，就是没有再有抽筋的状况以后再去下水。其实你那个其实很危险，就算那个衣服有浮力，你可能保不齐你下肢太沉，或者是疼到没有知觉。那天可能你的状态还好一些，你想你4点起来太疲劳了。 对，当时我做的状态就是，就像你说的，在水中的那种，能给它伸展就伸展，就两个腿一直就把它保持最长的那个长度，给它打直嘛，就相当于你在水中有一个伸展动作，然后不动，啊，那样。后来还有一些缓解，上来之后在第二项自行车到第三项跑步就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是，其实我们正常，如果你在普通泳池如果出现抽筋，是你要立马上岸，然后坐在里面做前屈，把你的脚背往回勾成90度。 有时候水中抽筋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一定要认真对待，你就不能再游了。 不能再游了，其实要立刻上水， 立刻上水， 立刻上水，就是然后调整好，然后把拉伸做好了以后，哪怕在陆地上先热身一下，然后再下水都 OK。 对，有的人他可能是习惯性的抽筋，他可能不一定游泳，他可能做别的都会觉得会经常性抽筋啊，什么 缺钙啊，干嘛的， 缺什么元素之类的。 元素啊。 所以，但是你不管什么状态下，你只要觉得不对了，不对劲了，请立马上水，对，上岸，然后在池边，然后做一个拉伸，把腿伸直， 彻底恢复。 对。 或者建议那天你就别再游了。 对，如果你觉得当天状态不好，还有很累啊什么，就不建议再强迫自己去做游泳的这样一个训练。 是，水中出现危险有很多都是因为抽筋导致的。 对， 嗯， 还有就是疲劳过度，其实自己都不知道在干嘛了，然后就没有意识了在水里。那你想你在陆地上没有意识，最多就是倒下，但是你在水里失去意识的，你就可能会溺水。嗯，因为水里突然 没有意识，有的可能什么吃了药啊，就是很多电视剧脑补画面，就吃完药以后去，然后可能是安眠啊，或者是安神的那种， 或者 吃完了自己睡了，或者 酒后 那种，真的是不太建议去游泳。 嗯，哎，有一种说法，人家说你抽筋不是我们这个瑜伽里面最后那躺尸式哈、我就躺在水面上就好了，我自己慢慢恢复，我也能呼吸啊，也不会沉，会是那样吗？ 这个可能看个人的条件，比如说像我们可能专业训练可能十几年，我可能躺就是稍微让我安静一下，就是让自己舒缓一下，放松一下，因为很多人基础有些基础不好的人，他浮是浮不起来的，就不管穿什么那个防护衣啊，或者是那个潜水衣，他也浮不起来，因为他紧张，紧张是更浮不起来，因为你当时还起码放松了，他能浮起来。 对， 其实漂浮对于一个就是学游泳的也是一个技能。很多人为什么仰泳学不了，他就是因为他害怕，他不敢躺着，他看不到你未知的东西，他脸是朝上的嘛， 对对对， 他不像在水池里，其实人是一个顺势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起码不行我就会站，但是你想你仰泳的话，你得先自己能在水里躺平的情况下还得自己先站起来，你自由泳是直接就站， 对， 蛙泳也是直接站，蝶泳也是直接站，但是你仰泳是躺着，你要把药翻过来， 对 对，这是人的一个惯性思维，所以很多时候成人游仰泳也是很惧怕的一个泳姿、它其实浮是一个，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教自由泳一开始会让你先飘起来，先从打腿开始，这也是有一个序列问题的、对，就是要自身的有一个那个， 对，所以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水中抽筋的一个情况，我从我自身的例子出发，然后请一名教练呢把这个原理来说一下啊，怎么来做，水中一旦遇到抽筋你就不能再游了， 对、 一定要立刻上岸， 对， 立刻上岸。说到这儿呢，游泳池还好，游泳池就是你比如说有教练啊， 对， 或者说旁边有这个救援救生员， 对， 救生员，那你可以呼救， 嗯， 大声呼救，他一定会到你的身边来帮你给你捞出来啊， 是 给你捞出来。所以当你出现危险然后到你被捞出来，这是有时间你是没有问题的是吗？就是好多人说哎呀你呛水呛一下你就不行了，就是他救生还是有一个时间段可以把你救回来的，对吧？ 对，但是这个具体的科学这个时间段倒是没有说，就是人肯定是有一个极限的嘛，你肯定是越早打捞你出来做那个叫什么 心肺 复苏，像这种的话你肯定是越能救回来，其实主要是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肺啊呼吸道这边进水了，其实所以要把那个腔里的水给它排出来。对 对，我倒是之前看了一本专门讲这个潜水的一本书，它里边说的这个三分钟，大概是三分钟，就我们任何人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任何的游泳训练，你哪怕你连水这边都没碰过，你到水里面大概也有三分钟的时间，那我们的咽喉呢会自动的阻隔水进到我们的肺里面去，就一旦发现你在水里面了，呛到那个地方了，我们的咽喉会锁死，锁死之后，这会你会出现一个第一状态是眩晕，就水里面会晕厥，就你呼吸没法，你会晕厥， 缺氧吗？ 对，缺氧晕厥，但是晕厥不是说你这个人就不行了， 对， 晕厥你还有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是什么呢？就是你二次呼吸的时间，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第二次，也就是说重启的一次机会，就跟电脑一样，死机了，帮你还可以重启，但是你第二次重启的机会，如果你还在水里边的话，你这个人就不行了，你就呛到里边了。但就像刚才那个教练说的，如果你二次重启的时候，这会儿你已经上岸了，被人捞出来了，然后包括你做了心肺复苏，把你的这个水已经开始往外排，你再帮呛一下，这个人是可以回来的，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剧作品里边，其实它是来源于生活，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你在水里边呛水了，晕厥了，被人捞出来之后，马上这个要侧躺，把你的水要排空，仰着也不行，要侧躺排空之后，你会这个一心肺复苏，这个人又一口气上来，那就是二次重启的一次机会。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挑战这三分钟。对对，所以其实在正确的救援方式里面，就是如果就算是救生员下去去救你，正确的姿势也是帮你翻过来，就如果你人是趴过去的，所以你要把你先翻过来，然后把你的脸整个在水面上，然后是应该是你的右手会是穿过他的脖子，就这样把他往池边去带。 是， 就是他的头已经就是 已经在水面上，就不会让他再 对，没错，你的呼吸已经不能在就是不能在水下， 对， 水下你再一呼吸，马上又会呛水， 对 啊，这是 所以专业的救援也是很重要的。嗯，所以还是要去正规的馆，专业的救援。嗯， 是你说正规馆，我觉得这些都还好啊。最后就呛一下，你可能怕怕水，就怕野游啊。我们之前看的那个新闻里报道出的这个小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也是野游啊，在户外，嗯，这个没有人救援的话，那个很可怕。 对，而且在户外的一些河啊什么之类，它有河旋。就是有漩涡之类的，你不知道它在哪里，它可能帮你是往下吸的一个状态，你再专业的游泳你抗不过自然的那种。 河也会有吗？ 就是河呀，你不知道它有什么，比如说还有那种搅到水草的。 啊，对对对 对吧，就是河草，就里面不懂是什么脏的东西或者什么，就是水里的一些植物啊植被的那东西，就是你都说不好，所以还是不建议在野河里面去游泳。 嗯，你游过吗？或者你会在 游过 你在公开水域里面 游过？游过。嗯，因为那个时候小时候练训练的时候，教练就喜欢带你们去各种，就是南通会有护城河 啊， 就会在护城河里面游，夏天的时候。 但是也有教练带着。 对，有教练带着，而且我们已经算是比较专业的 嗯 运动的那种。所以而且他那个是有一个水域，就是专门给你做一些户外，他会专门隔出来，就像现在那朝阳公园那种，他会专门隔出来给你做什么皮划艇啊，或者是一些桨板瑜伽呀，这种的专业水域啊，就那个水域你是可以，它相当于一个人工河，然后可能又加了一些啊，那种是可以的。 嗯， 然后他也会有人在上面去巡逻，所以还是 OK 的，但不建议那种完全野的那种。 嗯，以探明的地方，至少有人在这个地方已经把这块区域啊、河下什么情况啊、周围什么情况啊，都已经探明了，有没有水流啊，是吧？ 对。 所以，哪怕天气再热，啊，我们在北京周边，其实北京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河啊、湖啊什么的哈，啊嗯。你看，哎呀，这个地儿真好。说，你看还有野鸭，你看，哎呀，这个河水哎很清澈见底。我这么热，我下去游一圈吧。你也别。啊，你也 别，千万别，就不要挑战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 啊，这个水它是有折射的，我们都知道那个，咱们都做过那实验，一个杯子把筷子一插进去，哎，筷子弯了，是吧？它有折射的，所以你从水面往下看，你觉得很浅，其实不是那样， 是， 其实可能很深那个水。而水下你看那个貌似风平浪静，水下没什么，有可能那个淤泥是很厚的。你一踩下去真是软软的，那个直接就把你脚粘在那个地方，你根本拔不出来的那种。哦，我试过好几次。我试过好几次。你说，哎呀，算了，你主持人你也到户外这个游，不是，我不是到户外去游泳，我们之前去探的那个游泳的路线，我们因为要做一些青少年的一些训练营，我们都要先下去试，当然也是在有专业的游泳教练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起下去试。有的地方你看那个淤泥好像并不厚，你一脚下去真的就跟那个粘土跟胶水一样，就给你吸在那个地方，你想拔出来真的是用尽很大的力气，那这个地方就不能游啊。今天来说一说夏季安全系列之游泳。我这个话题特别好，天气很热，大家都想做一些亲水运动，但是亲水运动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今天我们请到是来自于 Lululemon 的 Ida 啊，英明啊，也是专业的游泳教练。从教练的角度呢，分析我们如何避免出现水中的这个安全事件。上面呢，我们说了几个，一个要找专门的专业的游泳馆，最好是室内的啊。我们在没有更多户外游泳、公开水域游泳经验的前提之下，不要去挑战。啊， 对， 室内。第二呢，这个一定要做好热身。游泳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危险来自于水中抽筋儿。水中抽筋儿呢，80%以上都是你之前的热身不到位。一旦遇到游泳抽筋的情况之下，不要再继续了，立刻上岸，然后呢做拉伸。哪怕你恢复了，如果那天状态不太好，也不太建议你再次下水去游泳。 对， 是吧？上面呢我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还有很多水中安全的小窍门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界内界外啊。今天咱们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继续来说游泳安全。夏天嘛，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些亲水的运动。你看夏天咱们一边在看着这个奥运会啊，一边咱们也要到户外运动一下，天气太闷，跑步啊受不了。一些剧烈的这个户外活动啊，一身大汗，干嘛呢？哎，游泳是夏天特别好的一项运动。当然，游泳运动要注意安全啊，安全其实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今天咱们就继续来说一说，夏季游泳安全的事儿。我们请到的是游泳教练英明，啊，英明你好。 你好，宋老师。 啊，英教练你好啊，英教练哈。刚才我们水中遇到问题啊，是一个抽筋儿哈。我觉得水中还有一个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突然的一个突发事件导致呛水。就是比如说，先从室内游泳池来说，我在一个泳道去游，突然我旁边会来一位也是游泳的爱好者，从我旁边迅速的游过，他激起的这个浪花以及他的动作碰到了我之后，我会下意识去躲避和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下就一紧张一慌，绑呛水，一呛水更慌，然后就会出现可能出现的这个安全问题。就水中遇到突发事件如何保持不慌忙 就是还是一个心态吧。如果就是像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你可能游不了圈，那你还是在浅水区去来回的游，你起码在你呛到水的那一瞬间，你可以直接站立在水面，而水面正好在脖子以下，就是胸口左右，所以这样是一个安全的范围。就是你不用游到深水区去了，你就在浅水区，你就算再怎么被淹，就是呛到水，你立马站起来，对，站起来你就没事了，你的头整个脑袋你还是在水面上的，这是安全的。 但是在浅水区游不够帅气，哈哈，都是小朋友那么大一只在潜水区游，被人家看见面子上过不去啊， 面子和生命还是生命重要一点。对，其实你还是多练完了以后，其实以后不管什么浪，就算旁边有人在你旁边跳水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没有把技能练熟。而且你其实在游泳馆里面它是有水道的，你一旦出现这种问题，你直接抓那个水道，那个漂浮的那个水道 啊，明白了， 对，你就直接抓住那个，一点事儿都没有啊，你就给它抓牢了就好了。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在专业的运动馆里还是这种保障性措施会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游泳你要放松，就是你不要觉得旁边大家都在一个水里面嘛，就稍微颠一颠其实没有关系的啊。 你说的好轻松啊，在水里边真的不一样。你旁边有人来，总觉得我受不了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有的很多时候可能会出现在换气的这个瞬间，就很多人换气的瞬间，可能旁边有一个浪来了，自己一口水就 没换上， 或者是你换的那口是水，不是气没有呼到，是旁边那个人 直接喝了口水， 对，喝了口水，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对，所以还是就是不用慌，你最多就先站起来嘛，先站起来，缓一下， 能站起来最好嘛，就怕站不起来嘛，就在深水区，你这怎么办呢？ 在深水区，我建议还是要先学会，就是能把自己在下面做一个踩水的动作。就是你要先把踩水这个动作练好了，很稳的，这个其实在潜水区也可以练，就是你的脚离地然后再上下去，应该叫什么，就是左右交替踩水，这个动作能保持就是1分钟左右或者30秒，那你去潜水区深水潜水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北京有一个深水证，就是北京在那个游泳馆里，如果你要进深水区需要提供那个深水证。 是 那个深水证呢，在大多数的游泳馆都可以去测。有教练你就可以，好像工本费10块20块吧，我忘了，我好多年前考的那个深水证，大概应该游200米吧，我印象应该游200米，然后踩水有一个多少秒，还是1分钟2分钟，我也不记得，然后有教练在看着，哎，你可以给你发一个带照片的那个深水证，扣一个他们游泳馆的那个章。 对，还是得带证进深水区。 对， 是 我 就必须吧，现在北京 必须，没带深水证啊，好严格那个游泳馆啊，应该还是北工大， 我说我要有进水证，你身份证呢？我说我没带，那不行，那边去。 是，还是 我看那边好多小朋友，我不想去那边。 负责任。 然后我说你看我这帽子，我那有帽啊，有帽是什么？某某铁人三项。我说你看我这参加铁人三项啊，我铁三里面我都能有。那公安人，那我跟北京话跟人盘道来着。我说哎，你看我都能有，你让我去吧。然后那教练呵呵一冷笑，说八一队在这训练没有身份证也得到那边去啊。那就很严格啊，很严格。所以考一个申请证，考一个申请证呢，这样你再遇到刚才说的那个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紧张。 对， 有一些应对。踩水很重要。 是， 有一年在厦门，也是一次铁人三项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厦门有浪，还在它有海啊，那个浪虽然不大，但至少也是有浪，就会遇到那个一换气的时候，自由泳在海里面侧边换气，那一个浪过来，正好，稳稳 的是水， 稳稳喝了一口咸咸苦苦的海水，那会儿一旦再紧张的话，就只能停下来踩水。 对，踩水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对， 它有时候可以缓解你在水里可能突发的一些状况，先让自己也是稳定一下。 所以你们在做游泳教练教成人的时候，也会先测一测你的踩水是吧？ 其实我们一开始教成人也是建议在潜水区，然后从闷水开始嘛，然后后期才是如果他真的要去深水区的时候，然后才会把那个踩水这一部分先再教给他。你看他首先他都不会闷水，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水里做一个基本的走啊或者什么，你一开始教他踩水他也踩不了，他那个水性和水感都没有起来。 闷水，刚才你提了好几次这个闷水， 就是对所谓的憋气， 闭气，水下闭气。 对， 要多长时间？水下闭气，你觉得才这个事情才算合格，还是说你能够闭下气就可以？ 我觉得得30秒左右。 30秒水下闭气，静态闭气是吧？ 对，静态就是你起码静态30秒以上，你才能就是你游的时候，就是在动的时候，你还能有一个正常，比如说三划一换、五划一换的这样子的一个体力，和那个憋气的那个，怎么说呢，耐力吧，就闭气的那个耐力。 在家用脸盆可以练吗？ 可以练，真的可以练。 真的吗？ 我们那时候就是教小朋友，就是因为课也就一个小时嘛，然后大家就回去了，然后我们会就是如果练的不是特别好的，就建议他回家用那个盆去练。然后反正就是你一旦进入到游泳这个角色里面去以后，就尽量不要用鼻子了，就用嘴巴。这是一个小技巧。然后也不太建议小朋友开始学，家长开始学，就各种什么耳塞呀、鼻套啊、什么鼻夹呀，这种全部武装起来。 不建议戴鼻夹。 其实不太建议戴鼻夹。就是你得靠自己的一个状态去知道我现在不用鼻子呼吸了，这样子你以后在比如说你在海里啊，在哪里就是出去玩啊、冲浪啊或者什么之类，你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你不能没有鼻夹我今天就不游泳了嘛。所以一个正常的学习，其实教学的话它还是蛮科学，就是你不建议你带这种很多辅具去练。而且我们一般教学的时候不太建议小朋友带那个浮标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这种小朋友可能当时游得好，然后他对 臂套、 他一旦没有这个东西他就不敢游了，这也是就是很多小朋友到后期以后自己可能就不会游了，就是你不上课了以后可能没有教练，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池子它很深，就有些其实是不太具备小朋友训练培训的这种环境的。很多时候就一直让你拿着板啊或者浮标啊，就是你带着浮标的确是可以游个15米20米，小孩觉得还很开心，但是你一旦你发现带他去海边玩，其实小孩是不敢的，他没有浮标他游不了，其实他没有真真实实的去找到他自己水性，就是去划水啊推水啊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这个还是真的是刚才说了那几点，我觉得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得到。 对， 就是、如果说你一旦用科技的方式或者用器材的方式帮你达到某一种状态，一旦离开这个东西你是不行的。 是， 所以我们原来又说到那个铁人三项，说成年人的游泳，好多人游公开水域没有交衣是游不下来的。就是 交衣也会保暖嘛，因为你 保暖有浮力，然后说哪个比赛他因为温度高不让穿交衣，好多人游泳直接放弃了。我说为什么放弃呢？说因为我们不穿腰衣不知道怎么游，就不敢游了。 是，也会有这种问题。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铁人三项是可能到 二三十岁以后，就是觉得对游泳这个是感兴趣，然后可能在一些体育院校稍微学一下，然后就很喜欢去从事这个游泳啊这个项目去训练，然后后面再加上骑车呀跑步，可能会去练铁人三项。其实他们的游泳的技能是不太好的，所以像这种去参加比赛，还是建议腿上或那个绑一个浮球。就是浮球，然后有船万一来还能 想绑，比赛不让我们特别想绑，我们想绑好多东西、比赛不让绑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参加第一场大铁之前跟我一起去的一个朋友说，你给组委会发邮件，你问问让不让带救生浮漂。我说好吧，就给人家发邮件啊，这个说可不可以带救生浮漂，还附上了一张救生浮漂的图片，就是这个哈哈，救生浮漂，那就是身上绑一绳，绳上那边挂一气球啊，那气球就是我们老叫跟屁虫啊，跟屁虫。人家给我回邮件了，说你是第一个提这种问题的来参赛的选手，这开个玩笑，人看看说我们比赛今天是第30届，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说不可以啊，说不可以，就是当然真正的。或者正规的比赛，它有很多的桨板手在你旁边，救生船啊，桨板手啊，如果你有问题，他会第一时间来到你旁边，你可以把手扒在那个桨板上啊，基本就可以了。救生浮漂还是不允许带的，但是在某一些小比赛以及商业比赛中，救生浮漂是允许带的。 对， 你是可以带那个救生浮漂，那个东西还是挺管用的。 是 啊，一旦在公开水遇到危险，你一回头一拉那绳，抱着那个小浮漂，你在水里边反而能够等待救援。或者说自己能够缓解一下你的紧张情绪， 是、 家里多练练，我觉得练得挺好。夏天有小朋友跟那个家长的家长，我们刚才说脸盆闭气游戏啊，当然你原来咱就说，哎呀，脸盆也能呛水啊，也当然了，当然是可以呛水啊，对自己别太狠。有朋友说在家练汗游，我说汗游怎么游啊？游泳馆现在不让去啊，说这个憋得慌，家里汗油，地板上汗油。 我听过在就是绕着床跑步的， 跑 个马拉松。 啊、 对，其实说实话，其实汗油也是 OK 的。其实有很多时候你在水里可能有些动作你练的不是特别到位的时候，其实你在陆地上也是可以做一些辅助的训练啊，去找到那个感觉。然后再在水下去实践，去多练，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像很多游蛙泳，不知道有可能那个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会学蛙泳嘛？ 蛙泳 其实很多教练会让你回家去跪，就是直接跪在地上。你可能看电视就跪在地上，把那个脚的外翻啊，就是那个动作就给它坐姿坐下来。对，因为蛙泳它有一个收的那个收翻灯嘛，对，它有个收的那个动作，其实那个动作是可以直接跪在 翘臀跪，还是美臀跪， 应该是坐在地上，然后两个腿往回收，然后脚尖往前勾， 正好是一个蛙泳的蛙泳腿的一个姿势、啊。 所以你因为其实成年人或小朋友有时候学的它比较硬，每人体态是不一样的，比较硬，包括成年人很多时候肩膀也开不了，可能腰腹的力量也不够啊，或者是一个腿的。没有习惯蛙泳的那个姿势，或者游泳的一个姿势都是可以跪的，自由打腿也是可以跪的，因为自由泳很多人他会就是那个斧头脚，就他会把脚翘着去打腿，你永远打不到那个水，自由泳得把脚就是 脚背 像跳芭蕾舞那种感觉，你得把整个脚背去给它劈直。就是跟你的腿是劈直的，所以这个的话你在家里也可以去跪一跪，就是整个就是像那个 我上次说的抽筋，就是因为我一直绷着那脚臂就绷抽筋了 啊，就是那个我们就 还是缺练啊， 斧头脚嘛，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姿势是不对的，所以你一直持续在这个错误的姿势下，它肯定会引起抽筋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陆地上的训练和水下训练两个配合在一起其实是事半功倍。 你看有事干了啊，有事干了。 对，在家可以练一练。 虽然咱们说游泳馆现在还没有开啊，但是家里面这些动作还是可以练的。 对， 一旦到水里面，哎，你会发现，有了这些基础知识的这个装备啊，武装，哎，你到那个你会觉得至少你不慌。 是， 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个题外话，他那个滑雪呀特别好，之前我跟他下过一次雪场，我说你滑的不错啊，滑了几次。这是第二次，我说这是第二次，你在开玩笑吗？没有开玩笑。我说你为什么滑那么好？说我天天在家练，我看那个视频， 啊，我看视频，然后看大家怎么去滑雪，在家里边跟那个视频做滑雪动作，这是我第二次下滑雪场。我说哎呀，那真是在家里边，你看它还是有用的， 真的有用。嗯，我也滑雪嘛，嗯，然后我今年也去北海道滑雪，嗯，然后其实就是我们住在民宿里面，就是每天都会练，但是我回去以后也会想说啊，这个换刃怎么换，因为其实在北海道你滑雪的时候你需要就是带着板要坐那个缆车，你想你要带着板上下缆车就已经是对你的一个挑战，然后就在那个屋子里就拿一个椅子去练，说啊你快那个感觉那个小缆车快来了，你怎么练，然后第二天上去以后就不摔了，所以还是要配合训练。 哦， 对， 哎，有意思啊。 其实很多是通的。 对对对对对，嗯，刚才说到一个几点，一点是这个水下闭气要练， 嗯 啊，然后呢，很多水中的动作在岸上也可以去训练。那，看电视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身体的包括其实柔韧性你也练了， 是肩膀的那个 肩膀 开肩 松弛了那样，你都可以去练。说个好玩的题外话，说到闭气。有一年我们在黄山参加比赛，铁人三项，第一项当然是游泳了。那年呢是在黄山的太平湖啊， 嗯， 我们有一种叫船发，一种叫岸发，都是游1900米啊，70.3的距离。船发呢，先把运动员呢从岸边拉到湖中，开船出去，咚，开船出去，不到1000米。啊，不对，应该是1.9公里，对，1.9公里，1900米，然后你直线游回来，就1900米。岸发你是从岸中游泳，下水，中间有个浮漂折返，你回来也是1900米。 嗯， 那当然船发了，说这多带劲啊！船发，我船发一共50个名额，一抢而空，就是报名先到先得那种啊。那天一到船发，早上一看，那船全懵了。那个船边啊，就是船沿，我们叫什么叫船帮，反正脚站那样，离水面1.5米，那船很高，你知道吗？ 嗯， 没跳过。 嗯，要吃大饼的这个很， 没人跳过，还大饼都有冰棍下去，还敢大饼？没人说这没跳过呀！一杠全傻眼了，说能改岸法吗？说改不了，说你们都得上船，50个人，刚刚刚。特英雄气概的，你知道吗？帮帮帮帮，所有案发人都在看，呵呵，我们那50个人上船了，开船出去，这个有船上有裁判，跟岸上是同时间发枪，一摁汽笛，咚，没人跳，全站在那个船边往上看，没有人跳。然后裁判说发枪了，游啊，下去啊，才有人，当然也有人会啊，有人从那个砰跳扎到水里面，一下，哎呀，很帅气的那种。就你看什么姿势下去的都有，我就是冰棍下去的啊，冰棍下去之后那个也很慌啊，因为你跳下1.5米，你到水底下还有点距离，你再浮上来， 对， 这个当时泳镜就给冲掉了，泳镜泳帽全掉了，在哪儿呢？咱回头踩水找泳镜泳帽再戴上， 这能找到也不容易啊，其实 就他还没有冲得太走，你知道吗？就根本就不会啊！就刚才说，如果你不会水下闭气那一下，你完了。 是 啊，游到岸上之后，我们有一起去的朋友说，都比赛都结束了，就当成一个笑谈。晚上茶余饭后聊天，说孙老师你知道吗？我刚跳下去，后边就有人跳，直接踩我肩膀，就给我踩下去了。就我刚的正往上扶的，咚，又下来一人。 对，其实还是有一些危险。 当然了， 这个， 很危险的。我说没给你踩晕喽。 这应该分批，其实分水域，就是一个船不要就是这么多一起， 它是两艘船，一艘船25个人，还好，我就因为大家没跳过，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个人跳的时候，因为他跳的是冰棍，你也不知道跳哪儿，那水下没影了， 嗯， 你今晚上帮，明天晚上扶，咚，又踩下去，所以当然没出什么事儿啊。后来就说到，其实水中啊，跟路上我们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就算专业的泳池也禁止你跳水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大家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叫禁止跳水，就你不专业的人你去跳水，其实会真的会踩到别人，会踩到别人，这也会酿成一些就事故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后面是一律禁止跳水。而你自己跳下去，如果你的头啊万一磕哪儿了， 就是有人会跳歪啊，他不一定跳到水里，他会跳歪啊。有的时候可能脊柱的压力过大，他那个入水的那一瞬间的那个冲击，可能压迫了身体的某一个部位，他也会发生事故。所以索性对会禁止你去那个。 我老以为游泳池禁止跳水是因为怕我们把那个给踩坏了，禁止跳水全立一盘，我说这还怕踩啊这个东西啊。 对，而且你像其实一般游泳的时候，你会知道人很多， 人多， 你要真的所有人在上面跳水，这个太夸张，真的人踩人啊，你不知道谁都会一脚踩下去，因为很可怕，你踩下去以后可能上面人没有发现他，因为他直接就被你踩下去了，都不知道下面有个人，然后这个人可能永远都没有上得来，就这是很可怕的。嗯，有的时候他其实专业的救护人员他也会有一些盲区啊，这种点在里面。 对， 嗯，所以为了还是避免事故的发生，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专业的，还是不建议您跳水。 嗯，是，嗯，所以在水中有很多的忌讳，我觉得很多的忌讳，还有很多的礼仪。其实游泳也是有礼仪的嘛，每一项运动都是有礼仪的。那礼仪，今天咱们都没怎么说，还是找机会吧，找机会再来聊。反正游泳是一个大话题， 对， 嗯，你像在奥运会里边，游泳也是个大项， 是， 对，嗯、那么多的 我奥运会就比较喜欢看水上项目，哦、就是什么游泳啊、 嗯， 那个跳水啊， 很好看， 对，很好看， 花样游泳啊， 嗯、 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包括水球。 对， 我觉得水球运动员太棒了，一个个水性太好了，你在水里边还能够。从事这样的团队项目，一个个太厉害了， 所以他的踩水就很厉害。 不光踩水，你看他们这个泳性，各种泳姿， 对对对， 包括潜水，到潜到水下去再怎么样， 对， 然后跟那个旁边的对手的那种水中的拼搏，这个我太知道，那个太耗体力了，在水里边啊。总之，我们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季里面，在水中做运动，一定要能够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享受水上的快乐。而不要因为在做水上运动出现任何的这个危险以及安全的事故，成人一定要注意，这个成人家里面的孩子更要注意，带孩子去做游泳馆里面游泳啊，或者到户外啊，哎，想做些亲水运动，一定要安全这根弦是在第一位的。 对 啊，谢谢英明，谢谢英教练， 客气 啊，谢谢来自于Lululemon的艾达，谢谢你，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宋阳。回听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下期节目再见。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7月30号，海之森水上竞技场，2020年东京奥运会赛体项目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 A 组决赛，中国队在第6档，第5档罗马尼亚队曾在复活赛划出了5分52秒99的世界最好成绩。中国女子8人艇在奥运史上曾有过出色的战绩，1988年汉城奥运会铜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第5，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4。之后这个项目陷入低谷，自2008年至2016年连续3届无缘奥运赛场。由王子凤、王雨薇、徐飞、苗田、张敏、巨蕊、李晶晶、郭琳琳、男舵手张德长组成的这支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队，是中国赛艇队特意在东京奥运会周期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在8人艇项目当中有所突破。 进入到最后的红色浮标冲刺区，中国队把奖瓶再带起来一些，所有的队伍都在提升奖瓶。这个时候，加拿大队提到了43奖，中国队的奖瓶也在往上上。郭琳琳前把掏得更快、更远，4、5、6号位力量往上送，1、2号位船头拉起来，最后的冲刺，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中国姑娘距离领奖台越来越近了。 中国组合6分01秒21的成绩获得铜牌，拿到了中国在8人艇项目当中的第2枚奥运奖牌，追平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名次。 在这个最能展现整体赛艇实力的项目当中，中国女子8人单桨有舵手项目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中国姑娘们好样的！ 从资格赛之前临时通知我们说要再集中再重新组回一条8人艇，到今天我们打资格赛，到今天奥运会决赛，刚刚满3个月90天，我感觉我们8个人真是创造历史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更高的目标，但是确实我们配合的时间太短了，也还有很多缺陷干嘛的，我们还可以再进步。 对于我们女排来说确实承受了很多，今天能冲击一个奖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中国赛艇 天高坡正反天，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前期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体感较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